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哼，带我回去想一想，理清了头绪再说。 插腰满清。 展昭的面色忽然严正起来。 我想了又想，这姚姑娘始终有蹊跷。闺阁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半夜三更她不在自己的绣楼待着，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里？ 不错，这个姚姑娘的确有些不同寻常。事不宜迟，端木姑娘，我们这便走吧。 啊，这就走了？端木翠大吃一惊，开什么玩笑，他还没能跟展昭说上几句话呢。 早日水落石出，展护卫也早一日得脱。见到姚之正时，我只说展护卫已有松动，慢慢劝说不迟，暂时还将展护卫留在此处，这样不会打草惊蛇，对方的视线集中在展护卫身上，不会过于留意我们做些什么，查起案来也便一些。 哎，可是端木翠脑子转得飞快，拼命找借口。 端木姑娘，夜长梦多啊。 夜长梦多几个字，公孙策说得格外用力。端木翠万般不情愿地哦了一声，跟着公孙策向外走。才走了没几步，忽听到展昭叫他。 端木。 啊？端木翠又折回来。公孙策料是两人有话要说，也不等他，只是慢悠悠地拾级而上。展昭见他回来，想说的话反给忘了，顿了顿才微笑道： 公孙先生身子不太好，跑进跑出的事情辛苦你了。 我知道，让他去查，笨手笨脚的，我还不放心呢。 不要太过挑食，好好吃饭。 那不行，做得好吃才好好吃，不好吃硬塞也塞不下嘛。好吧，说的也是实情，展昭没辙了。 没了？那我走了。 话音未落，展昭忽然伸手在他发上一拂，端木翠只觉髻上一松，再抬手看时，展昭正把他发上插的簪子拢入袖中。 啊，你拿它做什么？ 没什么，我只是突然想到身边一直没你的东西。 那不行，你拿走了我怎么办？ 回到开封陪你一根就是了。 那不行。 端木翠扯着他的袖子不松手。 还我。 他抓着展昭的袖口左看右看，也不知展昭使什么戏法，袖笼里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端木翠生气了。 喂， 这一声有点响，连走到地窖的公孙策都止不住回头来张望。展昭见他脸色沉下来，心中咯噔一声，笑道： 这就起了。 端木翠翻了个白眼，只是不理他。展昭叹气： 哎，端木，怎么瞧你都不像如此小气的人呢。 说话间手掌一翻，那枚簪子赫然便在掌中。端木翠瞥了那簪子一眼，只是立着不动。展昭拉他过来，将簪子插进他发间，淡淡笑道： 我不拿就是了。 这簪子是在梳妆台里随手拿的，原本就是你买的东西，又不是我的。你从未开口向我讨过东西，既然说了，我得正正经经送你一个，可不能拿随便的东西充了数。 展昭一怔，心中似有暖意淡淡化开，嘴角忍不住扬起笑意来。 可不许赖。 哼，我只怕送得太好，到时候你不敢收。 正说着，忽然咦了一声，抬起头来，一双乌溜溜的眼珠子转了转，似是想到什么，那脸上的笑怎么看怎么觉得贼。 啊？ 展昭，我想问你啊， 展昭忽然就有了三分提防。 你想问什么？ 你说……他凄凄哀哀，越笑越是意味深长。 我听说春药极是难挨的，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呀？ 展昭一张脸顿时就烧了个通红，但想不理端木翠，架不住他的目光溜溜的直往自己脸上瞟，忍不住咬牙切齿。 关你什么事啊？ 哎呦，问问嘛。 端木翠笑得人畜无害，展昭瞪了他半天，忽的大声道： 公孙先生，端木这就来。 那边厢公孙策配合得恰到好处，雨声远远飘了过来。 端木姑娘，你快些。 哎，展昭，你…… 展昭下定决心不再理会他，眼帘一垂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再不看他。端木翠叹了口气，那边公孙策又催了，只得心有不甘地转身离开，一边走一边絮絮叨叨： 展昭，你太小气了，举个劲而已嘛，江湖险恶，万一我自己下次遇到也要有个应付嘛。 展昭眼前一黑，差点栽了过去。公孙策见到姚知正时，果然就把先前对好的说辞拿来讲了一遍。姚知正虽有点失望，但多少也在意料之中，面上并未露出许多不满，礼数上依然周到，殷勤邀请公孙策和端木翠在自家留宿。公孙策略略客套几句，便不再推辞。他与端木翠分住前院的两间厢房，恰好隔壁。终于见到展昭，心中有些松懈，再加上前几日奔波劳累，时事疲乏。用完晚膳，两人各自回房。公孙策睡前看了卷书，总觉得端木翠那边不安生得很，似是有什么响动，再听听又没了声息，忽然一下子又是什么东西哐当一声翻倒。公孙策吓了一跳，试探性地叫道： 端木姑娘。 没声音。公孙策暗笑自己多心，再过一会儿上下眼皮打架，索性起身更衣，脱掉外罩长衫，去解里衣结扣，一颗两颗，轰隆一声响，靠墙的铜盆架子被什么东西撞翻在地。公孙策吓得浑身一个哆嗦，闪电般的回转身来，就见端木翠一手捂着前额，笑得异常得意。 哼，我就说我会穿墙的嘛。 洋洋得意间抬起头来，正见到公孙策呆若木鸡，一只手掩着衣襟，另一只手哆哆嗦嗦指着他： 端木姑娘，你 我练法术啊。公孙先生，那我回去了。 深更半夜，你知不知道一个姑娘家跑到…… 端木翠还沉浸在穿墙之术忠告成功的喜悦之中，哪里听得见公孙策的话，穿个墙如穿豆腐，又回去了。克制克制，冷静冷静，吸气吐气，吸气吐气。公孙策成功劝说自己不要跟端木翠一般见识，继续宽衣，方又解开一颗结扣，身后忽的又响起一声： 哎，公孙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